第27章，拥有的幸福越多，失去时得到的痛苦就越大。试想下，如果你的父母很慈祥，又非常地痛锡你，虽然你自细就很幸福，但父母离开你那一刻，你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。但如果你的父母自细就虐待你，饮醉酒打你，当你大了之后还会只懂伸手跟你拿钱，当他们离开那一刻，你还会觉得那么痛苦吗？所以人拥有的幸福越多，当失去的时候痛苦就相对地越大。今日俾你做一个事业成功的超级企业家，俾你住在几十亿的豪宅入面，请问你为了拥有及保有现在的一切，应付庞大的支出和开销，每日早出晚归，试问你一日有多少时间在度享受你的豪宅呢？又有多少时间嚟陪伴你的家人呢？回到家趴低就瞓，歪一张床就解决了你所有问题？你的生活都不如那些乡下的老人家咁有生命力啊！他们每日黄昏都在快快乐乐地吹水倾偈，你每日住豪宅住惯了，早就没了喜悦的感觉了，反而还不如一般的夫妻。有时还会去下些六星级的汽车旅馆，享受下那种浪漫和喜悦的感觉。当然，如果你拥有成功的事业和豪宅，又能够用心来感受生命，平等众生，那相信连神仙都没你那么舒服。可惜的是，当人拥有一切的时候，早就忘记自己是谁了。况且你还要面对生老病死，悲欢离合，所以我称之为假象的幸福。真正的幸福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们的身边呈现的。我们活着本来就是单纯地为了呈现这种生命的喜悦，快乐地活着，但是我们现在的生命却从小被这个社会、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制度所扭曲，不能够自在地过生活，不能随意地吃，不能随意咁瞓，因为我哋要透过减肥嚟满足其他人嘅视觉感官，要悭钱嚟买车买屋，要牺牲睡眠嘅时间嚟努力工作、交作业、交报告、等加薪、等升职、等结婚、等生仔、等发达，等咗成世啊，最后发现终须都系要再等死。一切嘅生活都喺无形中被约束控制着，而丧失咗本性，同埋活着本来应该具有嘅生命力，所剩下嘅生命只系假嘅，只系为咗适应社会而存在嘅。咁样嘅人只称为社会人，亦可以称为活死人，因为佢根本就冇办法以一个真正嘅自然人存在。古人读书系为咗修身养性，而现代人嘅读书就系为咗考试，考试系为咗攞到好成绩，攞好成绩就系为咗入呢个好嘅学校，入咗好嘅学校咧就系为咗将来要揾到一份好工作。找到份好工作，一切一切其实都是为了下一步，却忘记了受教育是为了透过善知识的指引，将自己成为一个正常、健全、快乐的自然人。结果读书只是为了迎合社会的需要，迎合自己假象的未来，殊不知自己的未来表面上好像还在延续着，但是生命的喜悦和生命存在的价值早已经在此停了下来了。不要为了追求假象的幸福，使自己背负了太多不必要的负担，而生活得非常痛苦和烦恼。